这是数据抽象的三个层次，在最上层可以有多个视图，中间层是逻辑层的抽象，最底层是物理层的抽象。